大家好，我是章子怡。鲜炖燕窝，更多人吃小鲜炖，每周冷鲜配送，营养又好吃。 小鲜炖，鲜炖燕窝，连续四年全国销量领先。上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 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嗨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 大家好，我是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在16点02分向全球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我们的浪花，每一个你问候大家周一快乐。在全新的一周啊，星期一，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出发，感受一个星期好音乐带给你的美好生活。收听我们的浪潮啊，除了呢做我们节目的这个忠实的浪花之外，也不要忘记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留言，搜索麦同学，或是呢在微博找到我们的节目的话题啊，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在话题当中发表自己专业的这个乐评，推荐自己喜欢的歌曲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此时此刻下载我们的 APP 之后呢，点进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跟我们畅所欲言。让我们现在出发。 浪潮 Listen to Wine。 今天的温度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的凉哦，让我用好音乐紧握你的手暖一下。 说不定这孤单转动的地球，它存在只为了我们的邂逅，可是那些寂寞中的颤抖，才让我更懂得珍惜你温柔。我想是你脆弱流泪的时候，我学会不能够像流言低头，就是你微笑自信的尽头，才让我感到清醒，我真的得天独厚。 握紧握你的手，我就不会一无所有。 幸福不是虚构， 在你的眉头里漫游， 抚平你的爱 间的尽头， 让我们一起走， 好好去感受中的颤抖，才让我更懂得珍惜你温柔。 我想是你脆弱流泪的时候，我找到必须更坚强的理由，因为你微笑自信的尽头，所以我感到清醒，我能够左右， 握紧握你的手，我就不会一无所有。 幸福不是虚构， 爱情的枝头在你的眉头里漫游。 好好的去感受在空中的音乐邂逅，在属于你的美好的音乐时光，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你可以获得多少不同的感觉呢？让浪潮 Listen to One 告诉你答案。16:08。 Just like rainbows in summer, got us smiling like our dreams just came true. Yeah. I took a little something to get here. Yeah, yeah. I got conversation starting right now. 来来来，问候一下正在我们浪潮雷森图案聊天室报道的朋友们，今天的沙发归燕林了。想到反动的有谁？山外有山，小小的小微蓝，亲爱的苏，周一快乐，一切顺其自然。下午好，下午好，欢乐咖啡时光。在听节目的时候有喝一杯咖啡吗？大周周你好，谢谢你的玫瑰花。哥大爷，有海的鱼，一个胖子，好先生，秋风秋雨，人和人之间的微妙的关系，神奇的关系，神奇的一种连接，在这个互联网的年代好像变得更加的简单。最起码对于我们的电台节目来说，在浪潮雷森图案的聊天室里面，你出现起得了一个跟你自己的故事很贴合，或是你非常喜欢的一个词语，亦或是你就用自己的名字来作为你的 ID， 被我眼熟之后，在节目当中被我点名，把这个幸运传给你，梦想成真的好先生已经加薪升级到三级麦浪了，恭喜你。复古你好，让我看看谁的级别比较高。做了十多年的电台节目，在十多年前呢，我做节目依旧是跟现在差不多啊。那个时候呢，自己去找歌，翻 CD 听成千上万首的最新的歌曲。现在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在每个周期集合上百名的华语乐坛的优秀作词、作曲、编曲、制作、录音、乐评人、音乐人们，都会呢帮助大家一起严选出真心创作好音乐。有些优质的好歌，在一定的周期内，你千万不能错过，只在浪潮 Listen to One。 再也没见过， 刻我一直都记得，这首世上并不存在的歌。 夏花他说的超喜欢这个点的麦神的节目啊，总之呢对于你来说是一个续命的电台就对了。今天下午你用什么来续命呢？喝杯咖啡，听个电台。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到浪潮 Listen to One， 在这个周期为大家推荐的真心好音乐了，有没有让你一耳倾心的作品呢？也欢迎大家来新浪微博跟我们聊聊天，搜索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进入话题与我们24小时的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与电台回放。我是你的 DJ 麦，就在浪潮里等你。 无名的怒火，有说不出的无力，想敲打我自己。 太阳快要下山了，什么都不做，只拿掉空气，一直不停地换台。 麻木的神经，感觉自己像个机器，快不能呼吸。 打开冰箱看看里面的东西，除了酱瓜什么也没有。算了吧，去外面吃吧。 我的太阳永远在前方，无尽的公路，我想要 run away， 不想再怀疑自己对不对，甩开一切无所谓。 run away， 像困在雾里，焦躁的像从茫然的现实中逃离。 想太简单了吧，你觉得你想做的都可以做得到吗？ 淡淡的感情还坚持下去又有什么样的意 义？喂，你拿的车钥匙要去哪里啊？你别忘了明天还要上班呢，别在外面鬼混了。 风吹乱头发，黑夜心头下，无尽的公路，无尽不为谁。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ller, 널 깨라 아직도 가리고 환각을 펼쳐 너 fella, we holla 두렵지 않아 너 no hit too harder 날 믿어 너리 fake on me 좀비가 안 된 무대로 뭘 I'm a fake on me 다 everybody 막 같은 me 숙취를 느끼게 멘탈을 흔들어 놔 싸늘한 관절 무너져 I 그는 너무 참아 say no yeah, yeah. 주고받는 좀 savage 너의 dirty한 play 너는 두고 볼 수 없어 나를 무너뜨리고 싶은 내 환각들이 점점 너를 구축할 이유가 돼 지금 날 잊어봐 아니 난 더 savage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투투투투 이제 내가 너를 잡아 now I'm a savage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투투투투 너의 말이 보여 네 약점 algorithm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투투투투 my eyes think 방해 말고 꺼져 savage everybody look at me 익숙하잖니 양보해 참으야만 돼 어른스럽게 I'm locked up in the glass 난 널 잊고 싶은데 너무 끔찍한 기대 그런 환각질의 날이 가존화 I'm going 광야로 게임인 물리쳐 교면 이 간질 MRI로부터 멀어지게 만드는 회심찬 내 trick We go 광야로 게임인 배워버려 내 빛을 꺼 재미지를 내게 인정사정 꿈꿔던 난 punch 그거 봐 난 좀 savage 너의 지순력을 막아 흐트러 놔 빼놔 말아 여긴 바로 광야 너의 시공간은 내 뜻대로 make it break it I'm a savage 널 붙잡게 줄게 oh, I'm a savage 널 짓밟아 줄게 oh,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투투투투 지금 나를 잡아 아니 난 너 savage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투투투투 Shabba now, I'm savage.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No, I'm not in for me. I'm John Michael Freedom. Give me now, give me now. My eyes think I'm falling, my good God, I'm savage. 浪潮 Listen to Wise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

来自我们 Listen to One 的 Two One Band 飞儿乐团在今年的发行的这个钻石大碟哈，钻石之心也算是他们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第十二张专辑哈，十二张专辑哇，想想看要经历多长时间和多么有深度的深厚的这样的一个磨练，才可以呢不断的诞生出好的作品，爱在蔓延时。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北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感谢 Listen to One 带领大家用耐心、用真心聆听我们歌声中的每一个细节，去掉浮躁聆听习惯，好音乐不盲选。爱你们，谢谢大家。 浪潮 ，Listen to One，Listen 二十一。 浪潮 Listen to One 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天下午4点钟，我是你的制作人 DJ Mai。 一刻的怦然心动，一生的天长地久。 对你说大错的，我不是你那个什么，你想找的那个，就算我跟他同名同姓又如何。都说你大错的，我要欺骗你干什么？你们多久没见？连我更大的声音你都不认得。怎么样过什么样的生活？是否难耐寂寞？你到底是谁？总是阴差阳错打破我的。 想起今天值得不值得。 有遇到过打错电话的尴尬吗？还是说这种故意的打错也是一个小小的机遇？ 法再抗击我，按住力音唱到我让你惊心动魄，这样子上马跟到我是你去摘的千波，这用完来长命结果，后天的心都为其歌曲叫我上手，明明支配的爱情之火尽情的向我靠近，你的灵魂一切在我写，我的爱也在你侧切，越在下个欢迎我追求的叫魂曲， Don't call me monster。 在我们的浪潮雷森出万的聊天室里面，众多同学呢跟随着我们的节目音乐的节奏摇摆摇摆啊，非常好。 有位人才被我发现了啊，他说呢，把我们的节目呢，因为现在可以回听嘛，不像原来的电台呢，都是要准时播出、准时收听。现在呢，有了我们的听听 FM， 随时可以呢，想听就听。他把我们的浪潮 Listen to One 竟然当做早起音乐，叫醒你的耳朵是吗？ 要带我去环游世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勇敢的自己，给你我的心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睁开眼就听见永远。给我你的心做纪念，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完全，风浪在会勇往直前，我们的爱像在青春的纪念册。 感叹一下我们的高科技，就算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一个小时在午后跟大家见面的节目，其实呢对于你来说想什么时候听都可以听得到。 给你我的 一起来 做纪念，这份爱任何时刻你 浪潮 Listen to Why。 听到了这首老歌《青春纪念册》，你会发现呢，收听电台的好处就是在于你打开电台，永远不知道 DJ 在播什么歌曲啊，亦或是说知道这首歌，永远不知道下一首歌播什么。当然了，很多同学呢也是踩着点儿哈，你看时间，好像今天呢的确是要这个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来了。非常不舍，每天一个小时呢，时间不长不短，但是呢总是非常的含金量十足的跟大家进行心对心的沟通。我们节目里推荐的每首好听的歌曲啊，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也不考究所谓的流量，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多维度的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从而选出在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浪潮歌，在节目里面为大家呈现，多元展示华语乐坛的品质风貌，也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真心创作好音乐的发掘团队。在新浪微博找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井号 Listen 二十一井号，进入话题，发表属于你的真心角度出发的乐评、推荐以及呢这个点赞都可以啊。16:53，浪潮 Listen to One，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由北京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下午四点钟继续打开你最最钟爱的调频 FM 97.4，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我是麦麦麦同学，我在浪潮里等你。Say goodbye to you guy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021北广购物双十一，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0月1号至11月15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同时任意订购2件以上商品更享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一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主持人好，我是王豪啊。今天非常开心和大家带来的是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珍品陈酒，和您来分享经典的五粮配比和我们651年的